各位，上次讲到所有大内神医都想为抢救国王而出一份力，但无奈只可以有六个领班医家喐手抢救。这六个人抱着同行如敌国的想法，死死压住不再给其他同行入来参加抢救了。咁事物总会有个尽头的，就在这件事，皇宫到来了一位身材高大的管事头，他早就看出现在的一切和问题所在了。这个人历来胆大心细，粒声不出的人，他是受到皇后的委托，任务是暗中监视抢救大国王的很多大国手。他发现大国王开始那阵肚皮是会动的，鼻哥度呢虽然有气出冇气入，不过后尾就冇晒动静啦，全身上下就变成冰冷，两个鼻哥窿呢既冇气出又冇气入，变成黑色。东方国王早就魂归天国，唔喺人间啦。不过抢救嘅大医家呢，人人照旧冇感觉，因为快手快动作，各尽所能。咁各尽所能就会各取所需㗎啦。如果问需要乜嘢，咁当然係嗰两味嘢啦，金钱与地位。六位大国手个个出尽全力而唔停，年老多病嘅东方国王，佢一个人就要应付六个冇病身体强壮嘅人，大大超过当年嘅三英战吕布。对付咁多人早就上升到痛苦有余，一直未见国王开口话辛苦同痛苦。金碧辉煌的墙上高挂的金钟，一刻又一刻过去了。就在这件事，皇宫内管事的头由他行先，带着皇后就突然出现了。皇宫管事头叫一声皇后驾到，极其劳累的各大医家听闻即刻停晒手，认真严阵以待，等候睇住皇后有咩指点先。面有泪痕的皇后未见讲话住，身边两个女副官大概明白主因的意思，嗱嗱声喐手，分左右就慢慢卷起皇后两只长三袖，露出十只白雪牙尖长手指。皇后双手掌抚摸龙床道一丝不挂的东方国大国王双脚和大腿，果然是冻冰冰好耐了。大皇宫里头静得好可怕，耳仔度可以清楚咁听到每位因为极其卖力嘅众医师大国手喘气嘅声音。聪明嘅皇后睇在眼内，心里边又谂啦：，哼，乜嘢明太医大国手，简直就一班冷血无良麻木人士，一切都系胡闹。百般无奈，面无表情哭笑不得的皇后就唯有讲了： 你仲有你哋辛苦了，请停低先啦。 早就停咗手好耐嘅众大医家听咗，就不约而同做出诚惶诚恐以及极其痛苦嘅神情，先至急急纷纷回答同一种意思： 我哋无能，请皇后原谅恕罪。 短话讲完，众大医家就纷纷下跪，先向国王叩咗三下响头，个个泪流满面，同一种上头，人人扁嘴成咗哭泣嘅样，再转换方向对皇后下跪叩同样响头，用痛苦动作代替咗讲说话，话俾皇后知系我哋未到皇宫嘅时候，国王嘅魂魄已经走咗，我哋尽晒力啦，还魂无术。心乱如麻、痛苦无限嘅人明白，妻朋夫婿日子终结，唔想再讲话嘅皇后另转身行出国王寝室，但冇忘记依家嘅功劳、苦劳、疲劳同忠心一片，攞手指住皇宫管事嘅头就讲啦： 罗副官，你带太医去领取奖金啦，要记得 将名字都记落喺功劳簿度啊？ 罗副官听咗就行礼先，跟住就话啦： 罗副官明白，罗副官明白。 佢护送走皇后之后，嗱嗱声再翻到大皇宫，会办大小事情嘅罗副官即刻执行皇后啱先亲口嘅指令，一挥自己嘅贵人手，净系带住今日亲自喐手抢救大国王嘅六个大衣家，领取黄金白银，再记上各人嘅特大功劳啊！从此众衣家就等于金榜挂名啊！一班大衣家个个都现出大有踌躇满志嘅样，个个因为高兴而笑，合唔埋自己嘅嘴而露出所有嘅门牙嘅同时，嘲笑门外嘅大堆衣家：系我哋命里有时终归有，你哋乃命里无时不得求啊！嗰班门外人人有失落感嘅大堆衣家，佢就细声凑闹好运气嘅衣家，佢哋啊得咗一升米，就即时盼望饥荒来临，系小人嘅小人啊！嗱，东方国王总司令归天，东方国发生最大件嘅国事啊！皇太子殿下而家身居喺离首都冇几远又唔近嘅地方，皆因要为忧国忧民而日夜勤政啦。当太子殿下听到父王归天嘅坏消息嗰阵，几乎系当场晕低。好彩有众多在场嘅大官急急用双手扶住，手急眼快嘅众多大官跪手扶住皇太子殿下，又听见众人叫啦：敬请少帅镇静加保重啊！呢啲话都好有用喎、啊。其实少帅一直好镇静嘅，众位大官七手八脚将种类甚多嘅救急灵丹妙药应有尽有啊，急急送上，堆成一座山仔咁高。论药嘅重量啊，比少帅啊重得多啊！忽然又听见大官细细声咁叫啦： 少帅啊，你醒下啦！ 呢、這个大官呢叫韩光子啊。讲完之后，少帅就醒啦，两行珠泪嘅少帅四面望完，张开金口讲最重要嘅说话啦： 各位好意，我领会啦。国家总司令、总督督嘅位置，一刻都唔可以缺，要快啲补缺。不过而家最重要嘅事情系查清楚我父王归天前系边个嚟过总督府，系边个嚟过总督督府？你哋要快啲查清楚！ 已经登上皇位嘅太子殿下伤心无限，所有在场众大官明白点样回事啦。边个到过总督府，就等于有谋杀国王嘅嫌疑。嘿，咁一嚟，即时有一堆人物唔杀头啊，都起码会拉入死囚牢监狱度度过余生。两个时辰之后，东方国首都总司令部就宣布立即戒严，所有人等于就地囚禁，喐不得其政噶 嘛。其实所有嘅呢一切咧，都系俾东方大国王太子殿下嘅军师韩光子策划嘅。 佢话俾皇太子，目前最可怕嘅事情系久病喺龙床之上，但照旧大权在手嘅国王父亲，上个牌同自己有个极大嘅争议，系相当危险嘅事情。如果要更换接班人呢，系非常平常嘅事啫。咁跟住举出好多过往历史嘅事实，咁好怕自己受废咗嘅皇太子喺军师指点下，用最快刀斩最乱嘅麻。最重要嘅是保护好自己日后坐一国之王嘛，而急做三件最重要的事啦。第一，就即刻在久病的父王龙床前，用自己的手掌用足力打自己左右面皮和嘴，日日就痛哭认错，这一招就已经灵验了。大国王高兴之下 果然未见有更换接班王子的迹象。第二，为了自己更加稳妥，更加放心，在最短的时刻即刻使用洋人西方医家最高明，既可杀人又可救人的双面作用极其有效的特制药物，慢慢地向一边倒，令到大国王日日舒适，睡得又好，而不知不觉提早到达天堂报道。第三，继续在军师韩光子的策划下，皇太子殿下在国王去世前就离开了首都。国王归天的当日呢，立即痛心，当着众官指出是有人谋害大国王，立即下达命令，你们快点去查。事情就妙在太子最重要的一句说话，你们快点去查。那半个时辰内，军用电话和总督府最急的电传立即就飞快秘密传了出去，到达四面八方。韩军师的谋略非一般，既要实行省力，又要稳妥，达到一箭几雕，一开始就搞到人心大乱。要先中箭落马的是两位同胞王子，但好机灵和消息灵通的两位王子立即就知道来者不善，全部是家祸自己的。两位兄弟王子听到消息，知道大祸临门，有人提出快点走啦，越远越好啊，最好就走出国门。但避不避好又怎样避法呢？历来养尊处优的王子，他们能够在哪里避难呢？吓到本来已经就无力的两只脚，现在越来越发软蹄，在王府里头来回地行走，无缘无故几乎就扑低，皆因大难度嘛。想来想去，为了当机立断，两个王子就立即拿电话火速招来多年相处的是教自己读书的老师，又是谋士的大官来紧急商议。眼前的一切造作又如应验几句古语，贫穷须孝子，国难思良将，乱世惜忠良，十五个字尚至安邦定国，下至走投无路的凡夫走卒为生存都渴望得到的实现。时势不同，为了礼贤下士，两位王子在大门口度远眺又瞭望，实行迎接又恭请，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啊。终于迎来了一位身着织锦华贵长衫，上身加着马褂，头上有名贵细小花纹暗格的毡帽，脚度呢着着黑色礼绒鞋，两只贵人脚着着薄的蚕丝袜，两眼带有名贵的博士眼镜的人来到了。这位来客呢，任由远近看都令人明白确信是一位有钱的大商家大老板江临。清楚看见被四个身强力壮的轿夫抬住，这种华贵的大轿与众不同，要在八只有经验有力气的手紧密合作下，先可以使用到咁急速稳妥特快的脚步行走赶路的。大商家攞轿未讲话住，嗱嗱声入咗王府，再进入密室，大家分宾主坐落。来人同主人两方人士减免咗好多礼仪啦，只係急急表示行礼。来客係一位高参谋士，眼光锐利，能够入门未问荣夫事，一睇颜容便了之。佢开口讲话先，两位少帅，急召老夫到来，应该是大帅归天，是是与非非的大事情呢。来客定眼睇两个王子面上的眼神，显出忧心忡忡，面色又惨白，冇晒血色嘅，心諗唉，此君等人阁下分明过住寝食俱疲的日子啊。只见两位王子苦笑着讲啦， 咩事都瞒过你啊，乌老师。 姓乌的高参谋士听咗，只是微微咁笑下，未见答话，坐住唔喐，跟住就除咗为咗化妆而设置嘅博士眼镜，两个手再淡淡定定咁喺公事包里头攞出一块扁短薄齐全、 睇样就知系好名贵下嘅物品，金色闪闪生光嘅。开咗盖啦，先知里头咧唔止装有名贵香烟，兼且仲有最新式嘅洋火。谋士乌高参攞烟点着，先用嘴唇担住香烟，用力吸入口里头，烟雾自不然咧又会再急急捐入肚之后。跟住见到面上四周围烟雾消失，不好快脆又再慢慢从两个鼻哥窿度出烟，同嘴丫角度流出烟雾。谋士乌高参而家先至细声开口讲啦： 老夫请问两位少帅，听到外边有几多消息传闻呢？ 王子就答啦：成个首都都显得立立乱，政府同军界内外都流露出一句话，国王总都督总司令系死得太离奇啊！咁样讲法太复杂，可大可小啊！ 哦，两位少帅，你哋知得太少太迟啦！你哋两位少帅处境系最危险，下官今日嚟到呢度，亦唔可以久留。唉，呢种事情早就注定会发生嘅。而家嘅形势系天下大乱，天下大乱。先系天下大乱，就等于国会总司令部先乱。时间再耐啲，带嚟全国大乱。下官今日到嚟，只可以长话短说。好在我哋嘅蓝天明总参谋长上年受大帅总司令委托，一手促成两国和平。如果唔系， 乌高参讲到呢度就冇下文啦。嗰两个王子就越听越惊啦，急忙就话啦： 请老师睇在我哋父王多年真心委托嘅期望，事情急变到如此可怕，要害死我哋嘅人到处都有。我哋系咪应该逃走到外国或者喺北方国度避难呢？点样逃走法？请求老师你帮我哋兄弟两个出下主意啦！ 心惊肉跳流住眼泪嘅二王子讲完，双膝下跪，手拉谋士嘅裤脚，自知成咗落水狗而急于要求救，但又准备扣响头嘅样。各位衣着特别华贵、有大老板样、中等身材嘅人，虽然镇静啫，而家一下变出咁样嘅特别场面，佢都放晒手脚啊！即时啊抌咗香烟，急急双手分别拉起两个体魄已经一落千丈嘅受难太子。 少帅，快啲请起，快请起！而家系一刻千金，下官要先话俾你两位少帅知。府上的电话已经靠不住，重要事情不可以再用的了。我就告诉两位少帅知，下官继续要长话短说，请问你们有何打算呢？ 两个王子同一意思就急忙答了：逃走出国门进入北方得不得啊？老师啊， 哦，绝对不可以。如果出国门，第一山长水远，第二咁样逃走，我估远未走出国境，一定会有不明身份嘅人杀死你哋啊！ 老师啊，老师，照咁讲，我哋两弟已经走投无路啦，真系命苦啊！ 两个人即时喊啦， 唔通就喺屋企度等死啊？老师，请救下我哋啊！我哋已经变成随时都受人杀害嘅孤儿，系失势之人。当今时势，冇人敢接近我哋噶啦，冇人敢接近我哋噶啦。我哋唯有向托孤大神叩头，我哋向托孤大神敬礼，永远敬礼叩头求救。 说此时啊，此时快啊！满面有眼泪的两人四膝跪地，耳仔即时听到不停地叩响头的声音，眼前面对落难的主子下跪哀求。自命老臣的乌高参又一次放了手脚， 两手用尽全身的力气才拉起两位少主人。乌高参确信两位少主人早已经到达山穷水尽，无路可行，唯有一边倒向自己的了。嗱，佢又有冇计仔嚟救出呢两位少帅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